温暖的阳光温暖着您我的心房，在青春的路上闪耀它独特的光芒，幸福的喜悦和纯真的梦想，让我们抛开一切，我们纵情的歌唱，来吧。OK， 亲爱的朋友，在今天晚上欢迎你走进漫步的音乐空间，一起来，这里的维 QQ 号码是来自531-841-253， MC 水公主，神奇草原，我们共同打造。 情人的名字是我深深思念的草原，琥珀就是你身上最美的珍珠，护士是你圣洁的心田。那是马背上喊出情人的名字，是我深深对你的思念。拉拉车装满童年幸福的歌谣，我像婴儿醉在阿妈的怀抱。 嘿，请你仔细聆听，这首歌献给今天晚上漂泊在异乡的兄弟姐妹，带着开心的情怀，我们共同走进漫步的音乐空间，我们共度美好的时光。美丽的夜晚，流光溢彩的世界，我们每天为你呈现。怀着一份对家乡的思念，让我们的奋斗，我们去创造更为美好的明天。曾经想起阿妈可口的饭菜，我们吞下泪水。无论你离家多么遥远，那始终是你落叶归根的地方。 唱出情人的名字，是我深深思念的草原。琥珀就是你身上最美的珍珠，湖水是你圣洁的心田。那是马背上唱出情人的名字，是我深深。 无论你现在身在何方，那最美丽的依旧是你的故乡，那里有你青梅竹马的情人，那里有你纯真美好的梦想。来吧，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，哎，用力摇，哈！一首熟悉的歌，首轻快的旋律，轻松的音乐，神奇草原带给你。骏马奔驰踏冰霜，想念家人思断肠。贪恋梦中回故乡，醒来才知路漫长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更多的享受动情 music。在今天晚上，再次欢迎所有好朋友走进漫步的音乐空间。时尚潮流的午夜时分，来自你喜爱的女孩 MC 水公主，今天晚上为你现场打造好听歌，也催。 情人的名字，是我深深对你的思念。啦啦车。像婴儿醉在阿妈的怀抱。 听到这样一首歌，你是否还是黯然落泪？不再孤寂所有坚强的人，因为你的路在前方。美丽的草原，辽阔无边，天蓝蓝，秋草香，伴随着你我心胸的宽广。坐在马背之上飞驰，奔向那你对爱情的向往，不再寂寞，不再疲惫。黑夜，让我们一起来放声高歌，一起来歌唱，来吧！ 马背上喊出情人的名字，是我深深思念的草原。 纵情的幻想，美丽的姑娘进入我的心房，在我最美丽的想象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那样爱的天堂，来吧！在今天晚上漫步的空间当中，让 MC 水公主和你一起载歌载舞，飞向我向往中的怀抱。